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discussion about textile and dyeing、今天我们要听的还是关于纺织织物与染色这一个话题。 嗯，这是一个对话， 讨论这个研究课题。那我们今天呢也会见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词。话说这些词呢，如果是刨出这次考试来讲呢，可能在别的场合也都不太看得着啊。那么这个词呢，可是你要真不会呢，也许到考场上一瞬间你就懵了。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词。 好，第一个词是 turmeric。 turmeric 是一种颜色啊。 turmeric 的拼写是T-U-R-M-E-R-I-C。 好， turmeric 如果你不知道，我要是提姜黄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像姜一样的黄色。 对了， 姜黄色。 这就是一种 natural dye、就是这个自然的天然的一种染料。那姜黄这个呢，其实在好多食品里面都有，比如说 curry 是咖喱。 对了 怪不得咖喱是黄色的，因为里面放了一些姜黄。 你比如说咖喱鸡腿、是吧，咖喱鸡块它就是那个颜色， 那金灿灿的颜色特别开胃啊。 没错， curry 啊。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咖喱这事儿你得知道，姜黄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了。 curry 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c-u-r-r-y。 对了， curry 就是咖喱。 好，那咖喱鸡应该是 curry chicken。 好好吃啊。 记住了大家就开始饿了哈、这个咖喱还是不错的。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permanent。 permanent 这词不是一个新词，但是呢用在这里呢就是染料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就是 permanent， P-E-R-M-A-N-E-N-T， 这个课文里面呢会出现。好，再来呢就是 wash， 洗这个词变为一个名词，比如说a few washes 就是洗几次。那比如说有的颜料你洗第一次的时候就掉得特厉害，等你再洗几次彻底没了，是吧，这样你就可以用 after a few washes the dye is completely out， 这个染色体就彻底的没有了。好，那还记得上回我们说那个红色的颜料，天然的颜料来自于哪个食物吗？好，这次你还会听到叫 beetroot， B-E-E-T-R-O-O-T， 甜菜，红色的东西啊。我还知道有朋友用这个甜菜这个红色给它捣碎之后呢，取出颜色直接放到面里边和面，就做成了饺子皮儿啊，那颜色非常好看。好，再来呢他提到了一个贝壳类的东西叫 shellfish。shell 和 fish 放在一起没有空格横线，就是贝壳贝类 shellfish 啊，这个大家应该能够掌握了。好，然后再来一个词呢就是 where， 这个词过去式过去分词好多人不知道。 where 过去式是什么呢？是 wore， w-o-r-e， 然后 worn 是它的过去分词， 就是一定要发音发清楚，最后那个音节是 warm， 是 n 哈，不能读成 warm， 那个 m 结尾的是虫子了啊。 对了， 所以是 worn， worn， worn， 穿上了啊。 对， 好，那我要是说 something was worn in ancient times 啊，这个 ancient times 古代 in ancient times 在古代，我觉得这个词组大家就做一个固定的搭配，因为老有同学就是说古代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知道 ancient 是古代的，但是他又不知道用哪个确切的单词去表达，是 in ancient times， 这个 time 呢是加 s， 复数的形式。好，就是古时候。再来一个词哈，我来发一个音，请大家思考一下它的拼写是什么 ？rare。好，它的拼写呢是 rare， 是罕见的。比如说 ，I rarely go to a museum。I rarely go to a museum。我很少去博物馆。啊，它不是这个 really， 它是 rarely。好，再来一个呢，就是 shade，shade， 在讲颜色的时候 ，different shades of colors， 这个托福也考过，它就是不同的深浅。比如说 ，dark purple is one shade of purple， 深紫色是紫色的一种深浅程度。这英文就用 shade 来表示，咱们知道 shade 就是树荫这个词，但是呢这个 shade 还有同一个颜色不同深浅的意思。好，然后呢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放第一遍的录音，现在呢大家在听的时候看能不能明白这里边的含义。 So what natural dyes did you look at? Well, one was turmeric. The color's great.It's a really strong yellow. It's generally used in dishes like curry. It's meant to be quite good for your health when eaten, but you might find it's not permanent when it's used as a dye. A few washes and it's gone. Right. I used beetroot as a dye for wool. When I chop up beetroot to eat, I always end up with bright red hands. But the wool ended up just a sort of watery cream shade. Disappointing. There's a natural dye called Tyrian purple. Have you heard of that? Yes, it comes from a shellfish, and it was worn in ancient times, but only by important people, as it was so rare. I didn't use it. It fell out of use centuries ago, though one researcher managed to get hold of some recently. But that shade of purple can be produced by chemical dyes nowadays. Did you use any black dyes? Logwood. That was quite complicated. I had to prepare the fabric so the dye would take. I hope you were careful to wear gloves. Yes, I know the danger with that dye. Good, it can be extremely dangerous if it's ingested. Now, presumably you had a look at an insect-based dye, like cochineal, for example. Yes, I didn't actually make that. I didn't have time to start crushing up insects to get the red colour. And anyway, they're not available here. But I managed to get the dye quite easily from a website.But it cost a fortune. I can see why it's generally just used in cooking and in small quantities. Yes, it's very effective, but that's precisely why it's not used as a dye. I also read about using metal oxide. Apparently, you can allow iron to rust while it's in contact with the fabric, and that colours it. Yes, that works well for dyeing cotton. 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s the metal can actually affect the fabric, and so you can't expect to get a lot of wear out of fabrics treated in this way.And the colours are quite subtle. Not everyone likes them. Anyway, it looks as if you've done a lot of work.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的听力。那么刚才呢，我们听的这段雅思听力真题是一段对话，他们讨论的是染色染料。 好，那我们现在逐句分析一下。 So what natural dyes did you look at？ 所以他问你这个 natural dyes 你看的是哪些呢？ 对，这个所谓的 look at 就是考虑、考察、研究的意思。它不是说仅仅就是 look at 让你看一眼。 它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研究了哪些自然染料。这个自然染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natural dyes。 对了， 这个 dyes 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dye。dye 它是染料的意思，那么 dyes 后面加 s 就是它的复数形式。 natural dyes 就是自然界提取的染料， 自然染料啊。 Well, one was turmeric, 其中一种呢就是姜黄。The color is great, it's really strong yellow, 颜色呢非常的棒，就是那种明亮的黄色。It's generally used in dishes like curry, 这种颜色呢会用在咖喱这一个菜里面。It's meant to be quite good for your health when eaten. 那这个呢对你的健康是非常好的。这里边有一个 when eaten, 它是一个省略的成分。 它就是一个过去分词表被动的一个伴随成分，对吧？当被怎么怎么样，当被吃掉了以后，对吧？ 这个姜黄呢就是对人是有好处的、when eaten, 它其实省略的是 when it is eaten。 对。 这个直接用when 啊这样的词加上现在分词或者过去分词而省略主语，在从句里边的主语，这个做法就使得这个句子呢比较简洁。 但是出现的时候呢您别看不懂啊，它是 when it is eaten 的省略的一个形式。 对，那么当它这个句子主语这个 when 从句里边主语省略的时候，通常它的主语就是默认为与主句的主语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句子主句的主语是 it's meant to be quite good for health when eaten, 这个 it 指的就是这个 turmeric 姜黄这种食用染料，然后这种食用染料会对你的健康很有好处，当这个染料被吃的时候，那它为了避免重复这个姜黄来回来去的出现，它就是 when eaten 啊，在这一部分不出现姜黄这个主语。 But you might find it's not permanent when it's used as a dye. A few washes and it's gone. 但是你可能你会发现了，这个染料呢并不能够持续的待在这个织物上面，只是洗过那么几次之后呢，这个颜料就褪色不见了。When it's, 就是 it's gone, 就是消失的意思。所以它持续不了多久，洗几次就掉颜色了。Right, I use the beetroot as a dye for wool. 我呢是给羊毛染这个甜菜的这个红，用这个红色去染了羊毛。When I chop up beetroot to eat, I always end up with bright red hands. 每一次我就切这个甜菜，是吧？先切完了之后才能吃。我都是最后以什么而告终呢？就是满手鲜红 ,bright red, 这种特别明亮的红。他说 ,I always end up with something,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结果。这个满手都是红颜色的。然后感觉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就是一手的血是那种感觉。那这个给羊毛染它褪没褪色呢？ When I chop up beetroot to eat, I always end up with bright red hands. But the wool ended up just a sort of watery cream shade.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每次切甜菜根吃的时候，手都是被染得红红的。Bright red hands.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切这个甜菜根啊，我发现切那个苋菜的时候也是红色的啊，包括您做成菜以后那个 汤 汁 也 是红的。 好，那么他说这个羊毛用这个红色染了之后什么效果呢，他就发现了这个 wool ended up just a sort of watery cream shade, 是那种水黄色的阴影就是淡淡的。 Disappointing, 这个呢令我十分的失望。 There is a natural dye called Tyrian Purple, 那还有一种天然的染料叫做 Tyrian Purple, 叫泰尔红紫色。 Have you heard of that? 你听说过吗？ Yes, it comes from a shellfish. 是的这个颜色是来自一种贝类。 And it was worn in ancient times, 并且在古代呢就有人穿着这种颜色染的衣服，就是他觉得，就是你觉得他这个天然染料是一个颜色吧，但是染完了呢就未必如此，也可能他自己就变了。 But only by important people as it was rare. 对，但是这种颜色呢只是由这种非常尊贵的人才能穿因为这种染料可以说是非常稀罕的，非常少见。 I didn't use it. It fell out of use centuries ago.Though one researcher managed to get hold of some recently. 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够穿上这样的染料 染出来的这个布匹，说我呢虽然没有用到，但是呢这个在好几百年之前呢，好几个世纪之前就没有人再用它了，所以这是 fall out of use。 那么 fall 的过去式是 fell， 所以他就用到了 it fell out of use centuries ago、在几个世纪之前呢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人用了。 though one researcher managed to get hold of some recently， 尽管呢最近有一个研究人员想方设法得到了这么一些。这个 manage to do something 就是花费一些努力而做到什么什么事情， get hold of 就是得到了一些。 But the shade of purple can be produced by chemical dyes nowadays、那么现在呢不同深浅的紫色其实可以通过化学的染料把它制造出来。 Did you use any black dyes? 你用没用过黑色的染料呢？ Logwood、这是一种植物叫杨苏木。 That was quite complicated， 那真的很复杂哦。 I had to prepare the fabric so the dye would take、我必须得要先处理一下这个布料，然后呢才能让这个染料停留在这个织物上。这里面 prepare the fabric 其实就是先做处理的意思，先在这个 fabric 织物上面进行处理。 So the dye would take 这里面它的含义是留住，保留住，就是这个染料你放到织物上了，但是可能它留不住，那么 take 呢就是能够吸收、能够被染上颜色的意思。 I hope you were careful to wear gloves、我希望你还是得小心一点吧、把手套给戴上。You were careful to wear gloves， 这里边用的 were 是一个过去式，所以呢他所希望的呢是像虚拟器一样，就是我希望你当时用上了手套，而不是说就是徒手就去摸这个染料。 Yes, I know the danger with that dye、我确实非常了解这个染料所意味的风险、可能这个染料还是有毒或怎样、所以他说你要戴手套。 Good, it can be extremely dangerous if it's ingested、如果不小心食用的话它真的是超级危险。 Ingested 就是吃下去。 Now presumably you had a look at an insect-based dye， 那我是不是猜到了你也研究过昆虫染料呢？这个又出现了 look at 什么什么 dye、你考察思索过包括什么东西没有。 Presumably 就是 I presume， 我推测、我默认，我想，我认为你研究过了昆虫染料吧。 Like cochineal、for example、比如说这种叫 cochineal 的一个昆虫叫胭脂虫红，那可见呢它这个染料来自于一种虫子、这个虫子呢产生了这种红色。 Yes, I didn't actually make that、是啊，但是我并没有做成，就是他想用这个染料去染一个东西，但是他没做成。 make something 就是 成功的意思。 对，是成功的意思。比如说你去开会，但是呢你在去会场的路上呢堵车了、然后呢堵了4个小时，然后人家会都要开完了，那这时候你就要给这个主办方打电话说 I won't make it、 我来不了了，做不成了。 对，就是这意思。所以 make it 就是 succeed、那 I didn't actually make that 就是 I didn't succeed， 没有成功。 I didn't have time to start crushing up insects to get the right color。 Crush 是打碎捣碎，那么想必刚才说到的 crush up insects to get the right color 就是说去碾压昆虫来提取它的红色。那么刚才您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捣碎碾压这些虫子来提取红色。 对了， 而且这里根本就没有胭脂虫，没有虫子我也没有时间去找虫子，也没有时间去提取红色。 好了，那么可见就没有做成、然后呢他说 But I managed to get the dye quite easily from a website、现在学生也都知道了，缺任何东西直接上网上找。他说呢但是我呢成功的得到了这一种染料，就是从网上找到的。 But it cost a fortune、 但是价格奇贵。Cost a fortune 可以当做一个固定的搭配，就等于 cost a lot of money，这个花费很多的钱。I can see why it's generally just used in cooking and in small quantities。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东西呢，仅仅限于做饭、烹饪，并且呢数量特别的少，这里边的介词都用的是 in， 比如说 in cooking 还有 in small quantities， 就表示使用的剂量怎样。这个 in 当这种讲解的释义的时候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建一个你归纳一下。好，那么他说呢，我这个量非常少啊，终于知道了，因为它比较金贵。Yes, it's very effective, but that's precisely why it's not used as a dye. 确实它非常有效，但是呢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没有被用作一种染料。That is precisely why it's not used as a dye. 啊，这正因如此而不是什么东西。那么接下来呢他说 I also read about using metal oxide.我还读了一些有关于使用金属氧化物的书。 Metal oxide 就是金属氧化物，对吧？这个词其实大家能听得明白， Metal 就是金属嘛，而这个 oxide 可能听得不多，但是您可能听到过 dioxide， 哎，二氧化碳。这个 oxide 呢就是跟氧气有关系的，所以 metal oxide 就是金属氧化物啊。那他还读了一些有关于金属氧化物的书。Apparently, you can allow iron to rust while it's in contact with the fabric, and that colors it. 好，他说显然呢，如果是用铁的东西和织物接触久了，然后它就会生锈，那么这个锈的颜色就会染上织物，直接就给织物上了一个铁锈颜色，就是这意思。Yes, that works well for dyeing cotton. 这个确实是和用颜色去染棉花效果非常好。 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s the metal can actually affect the fabric. 但是你还是要必须小心，就是这个金属会影响到织物，这个布料。 And so you can't expect to get a lot of wear out of fabrics treated in this way. 所以你做很多使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织物成衣， And the colors are quite subtle. 而且颜色呢是比较清淡的。 Not everyone likes them. 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 Anyway, it looks as if you've done a lot of work. 啊，不管怎样，无论如何，看得出来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里边 you have done 也是一个推测。好，以上就是逐句讲解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录音。 So what natural dyes did you look at? Well, one was turmeric. The color's great. It's a really strong yellow.It's generally used in dishes like curry. It's meant to be quite good for your health when eaten, but you might find it's not permanent when it's used as a dye. A few washes and it's gone. Right. I used beetroot as a dye for wool. When I chop up beetroot to eat, I always end up with bright red hands. But the wool ended up just a sort of watery cream shade. Disappointing. There's a natural dye called Tyrian purple. Have you heard of that? Yes. It comes from a shellfish.And it was worn in ancient times, but only by important people, as it was so rare. I didn't use it. It fell out of use centuries ago, though one researcher managed to get hold of some recently. But that shade of purple can be produced by chemical dyes nowadays. Did you use any black dyes? Logwood. That was quite complicated. I had to prepare the fabric so the dye would take. I hope you were careful to wear gloves. Yes, I know the danger with that dye. Good, it can be extremely dangerous if it's ingested. Now, presumably you had a look at an insect-based dye, like cochineal, for example. Yes, I didn't actually make that. I didn't have time to start crushing up insects to get the red colour, and anyway, they're not available here. But I managed to get the dye quite easily from a website, but it cost a fortune. I can see why it's generally just used in cooking and in small quantities. Yes, it's very effective, but that's precisely why it's not used as a dye. I also read about using metal oxide. Apparently, you can allow iron to rust while it's in contact with the fabric, and that colours it. Yes, that works well for dyeing cotton. 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s the metal can actually affect the fabric, and so you can't expect to get a lot of wear out of fabrics treated in this way. And the colours are quite subtle. Not everyone likes them.